Shining Star, Shining Star。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新娃娃魏如萱，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伊朗官方媒体伊朗通讯社报道，一架载有170人的乌克兰航空公司波音737-800客机今天因为技术问题从伊朗首都德黑兰起飞之后不久坠毁。法新社引述伊朗红星月会的消息，机上170人全数罹难。这架班机从德黑兰起飞，预定飞往乌克兰首都基辅。伊朗国营媒体在推特贴出疑似目击者拍到事发当时的影片，客机坠毁之前就已经变成了空中火球，最后在地面爆炸。约旦哈达斯电视台报道，这架客机是伊朗防空单位发射的飞弹意外击落。伊朗报复美方暗杀革命卫队指挥官苏雷曼尼，今天朝美国在伊拉克两座空军基地发射飞弹。伊朗国营电视台报道，这波攻击至少80人死亡，200人受伤。伊朗同时强调，攻击美军驻伊拉克基地只是第一步，伊朗不会放过美军。伊朗不寻求升高情势，也不求战，但是一旦受到侵略，将会自我防卫。伊朗国家电视台引述革命卫队一位指挥官的话报道，今天的飞弹攻击只是第一步，美国应该考虑把军队撤离这个地区，不要让他们留在我们的势力范围。伊朗的外交部长查瑞夫也在推特贴文，根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伊朗锁定以卑劣武装攻击我国国民和高阶官员的基地，我们不寻求升高情势或求战，但在受到侵略时必须自我防卫。美国总统川普下令空袭伊拉克巴格达国际机场，狙杀了伊朗革命卫队指挥官苏雷曼尼，不仅国际震惊，更让伊朗全国群情激愤。伊朗社群媒体抛出了8000万美元，大约台币24亿的奖金，悬赏川普人头。此外，伊朗总统罗哈尼的高级顾问艾希纳更在推特上转贴了一篇富比士去年9月盘点川普个人资产的文章，似乎暗示川普名下不动产可能成为下一波攻击目标。这篇文章提到，川普房地产高达31亿美元，光在美国纽约市就有9栋房子，总价值高达15亿美金。另外，在华盛顿、拉斯维加斯、芝加哥，还有饭店以及高尔夫球场，2架私人飞机。艾希纳强调，伊朗目标就是川普，如果双方开战，川普必须负起全责。美国地质调查所侦测伊朗西南部布什尔核电厂附近，台湾时间今天上午10点20分发生了瑞士规模4.9的浅层地震，地震深度10公里。伊朗官方证实，震央距离核电厂64公里，属自然现象，无关空袭。美国阿拉斯加州一座火山今天爆发，火山灰云直冲天际8公里高，航班不是延误就是取消。从天而降的火山灰粒子也飘落到一座邻近社区。阿拉斯加火山观测所指出，这是西沙尔丁火山近6个月来断断续续喷发当中最剧烈的一次。观测所已经发布火山周遭空中交通红色警戒，比起过去几个月火山缓缓流出岩浆，偶尔喷发灰烟和蒸汽的橘色警戒来得严重。西沙尔丁火山位于首府安克拉至西南方大约1094公里的乌尼马克岛上， 高2857公尺，山上大部分地区终年覆盖冰雪。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63点，来到11817点，成交金额1495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下跌372点，跌幅1.58%，23203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15点，2160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下跌35点，跌幅1.13%，3069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105点，10723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43点，28078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25点，3222点。中央气象局发布陆上强风特报，东北风明显偏强，台南以北东半部含绿岛蓝雨，恒春半岛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沿海空旷地区容易吹起8到10级强阵风，台湾韩隔离岛沿海以及临近海域风浪明显偏大。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讲究是对品质的正义感，我是 Vivian 徐若瑄，过年要到咯，今年年菜我还是选老鞋真佛跳墙，80年选料坚持，精选鲍鱼、干贝、乌参10多种山珍海味，每一口都给家人最经典的好滋味。80年的讲究，老鞋真。挑选年节最讲究的好礼，就上老鞋真官网。 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阿信徐立信，现在参选中正万华立法委员，一步一脚印，天天市场摆摊，服务不间断，中正万华需要一位不会选前挂布条选后就绕跑的立法委员，台湾的司法已经沦陷，唯有阿信的踏实毅力与法律专业才可以终结恐龙恶法。1月11号请大家一定要出门投票，立法委员一定要支持2号徐立信，因为阿信一直都在。 医生，我忙起来常忘记上厕所嘞，又闷热，私密处常瘙痒，有异味耶， 要小心哦。产生妇科病的原因多数跟内裤有关，不适合的内裤不但不透气，也会影响健康，建议一定要挑选安全抗菌的内裤。 精美内裤，台湾制造，贴身舒适，顶级竹炭银纤维，能有效抗菌除臭，请上网搜寻精美，或拨0800072688。 大家好，我是柯妈妈。要百年或被保险人，因搬家或转换工作地点等原因，未收到强制车险续保通知而导致中断投保，可能遭公路监理机关裁罚外，更可能需要自己承担中断投保期间发生重大交通意外事故的全部责任。因此，为了你的荷包着想，再次提醒：倘地址异动时，一定要记得以书面通知保险公司哦。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郭书瑶。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 妹妹，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2点08分，欢迎来到今天星期三，今天是1月8号，2020年。嗨，我是欧马克。今天的午餐你吃了什么呢？好吃吗 ？Yummy 吗？ Watch the sunset, kinda. Yeah, yeah. Rolling eyes back in. me more toast, girl, yeah, yeah. Yeah, you got that yummy, yum, that yummy, yum, that yummy, yummy. Yeah, you got that yummy, yum, that yummy.I'm compromised. You're incriminating, no disguise. And you ain't never running low on supplies. 50-50 love the way you split it. 100 racks on me, spin it, babe. Light a match, get lit it, babe. That jet set, watch the sunset, kinda. Yeah, yeah. Rolling eyes back in my head, make my toes curl, yeah, yeah. Yeah, you got that yummy, yum, that yummy, yum, that yummy, yum. Can you stay flexing on me? Yeah, you got that yummy, yum.Slippers on with a smile on my face. I'm a lady, that you are my lady. You got the yum, yum, yum, yum. You got the yum, yum, yum. Whoa. Whoa. Yeah, you got that yummy, yum, that yum. 星期三，今天也是我们的西洋流行排行榜英国 UK 金榜的日子。在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呢，第一个小时，等一下呢，会有位专家要来教我们如何学英文。哇哦！好，我觉得最近真的是英文好多，包括我自己的 YouTube 频道接到好多好多的英文业配，然后现在英文呢，除了以前觉得是一个补教机构的，现在还有很多很多新兴的，包括个人式的、YouTuber 式的、自己做的课程的。究竟英文这个市场有多广大呢？我们到底有多么的渴望跟渴切要把英文学好呢？就连就是有立委候选人，他们的政见也是孩子从小就要双语教育。啊、哦，我们真的有这么的渴望英文，想要把英文学好，那到底要怎么学好呢？等一下就有专家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的观点。当然，第二个小时呢，还是一样来到了星期三，是我们的告捷的时间，周三告捷日与周三告捷师。下个小时，欢迎你来告捷。 Pretending I was fine, just to get you out my mind for an evening. I used to wish you would never find the one, but it's good to see you loved. Let's call it even. You're holding someone close, should hurt somehow it don't. I guess that's how I know I finally let you go. I never thought I'd be happy to see you with somebody new. Never thought I'd be happy to see you do the things we do with somebody else. Cause now you're not yourself. For I never thought I'd be happy to see you with somebody new. Somebody not so badly sleeping, wide awake and dreaming. I wanted you back. It's clear we could without each other, dancing with another. It's been like that. I never thought I'd be happy. Never thought I'd be happy with somebody else. It's like you're my yourself, oh, I 待てね。 劲歌金曲。 四年的等待，只是为了最美的回归，席琳娜。一次号召怪奇比利、亚利安娜等巨星制作团队联手打造生涯首支告示牌冠军单曲，全球数位平台同步封王，请听环球席琳娜全新冠军主打 Lose You To Love Me。 今年围炉玩，初一去哪玩？ 当然是三代同堂去兜风喽！ 还好我们已经换了 Luxgen URX， 搭载 ARD 抬头影像系统和 ACC 跟车技术，用高科技守护天伦之乐。 URX 全新上市，旧换新，79.8万起。 URX， 呼唤奥入赖西的绝美冰瀑，寻觅八甲田山的震撼树冰。冬季限定暖炉列车，复古情怀赏银白雪国。长荣航空11月起每周五班直飞日本青森，请洽各大旅行社。初めて雪の旅、青森にて。 过年送礼不再烦恼，打造成功真理学，上信赞誉坚果点心的第一品牌，连续荣获网络美食人气王，勇夺食品界米其林 ITQI 爱心奖，用心严选真材实料，用食材的温度传递幸福与温暖，让美味与健康一次拥有。即日起到上信赞誉全门市预购新春礼盒，享有全年最优惠，快上网搜寻上信赞誉。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韩国瑜，总统请投二号韩国瑜，立委请投国民党提名的候选人，政党票请投第九号中国国民党。台湾安全，人民有钱，感谢大家，努力努力。 回头才发现，时间等过谁？吴克群《社会影音小说》第四章，《时间等过谁》，一起穿越时间，和乐音乐。 我是罗大佑。 情人中，你相中。 Friendly, telling me how much you miss me. That's funny, I guess you've heard my songs. Well, I'm too busy for your business. Go find a girl who wants to listen. Cause if you think I was born yesterday, you have got me wrong. So I cut you off. I don't need your love. Cause I already cried enough. I've been done, I've been moving on. Since we said goodbye, I cut you off. 各位准备好了吗？准备好接受英文的洗礼了吗？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嗨，我是欧马克，让我们欢迎今天的专家，要来告诉我们到底为什么我们的英文都一直学不好，然后有什么方式可以把英文学好的 Alex。 嗨 嗨，大家好，我是 Alex。 好， Alex 呢现在其实也是在这个机构，是就是算是美语补习机构，对不对？ 对，没错。 好，所以在这个 TKB 的阳朔美语，那 Alex 你现在在负责是什么呢？ 我现在在负责的主要是在美语的推广部分。 哦， 对，那主要是会我们自己有很多就是教学的一些平台， 嗯， 还有我们有很多就是协助我们的大学生、高中生、上班族或者硕士生一些英文上面的一些帮助。 哦，所以其实是成人美语了，对不 对？ 对， 没错没错。 高中生、大学生，然后你就是我看了一下，就是你去了很多大学，我现在突然想起来了，以前呢，就是我们大学戏剧会在办活动的时候。也特别都会有，譬如说外交系，然后就有一个外交周，然后外交周以后呢，就会需要找那个厂商协力说，啊，拜托你给我们一些钱，然后我们给你讲座，然后你们就是来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就是要怎么样学英文什么，所以你也参加过很多很多，就告诉大学生要怎么样学英文的就是演讲，对不对？ 对啊，没错。 嗯， 那些马克的那个学弟妹也有很多是我们的学生， 真的假的？ 对。 好，那这个在大学生会碰到这个英文问题，就是你现在最主要接触到的是大学生吗？ 对，都有，其实都有，上班族、大学生最多。对， 上班族跟大学生最多。 嗯，对。 OK， 所以现在上班族这么的热切想要把英文这件事情学好，我觉得很了不起哎。 因为坦白来说，大家也知道，现在我们的毕竟局势有一些就是混乱嘛，那大家都想要谋求更多更好的薪资待遇和发展，所以有很多上班族其实来询问的话，基本上都是想要有一些升迁啊、 加薪、 外派之类的， 国外工作机会啦， 非常多这种需求这样子。对， 好，因为在大学生的时候，我知道，因为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大学，他会把英文设定成一个门槛，就是你必须要通过这个门槛才能毕业，所以我觉得大学生学英文，这个讲起来很难过啦，就是他好像还是一个不得不，就是我为了这个文凭，所以才要去这边补习。那你在就是辅导这些不管是大学生还是上班族的过程当中，你自己的观察就是到底为什么他们英文会学不好？拜托，我们从国中开始，12岁开始，国一开始正式学 A B C D E， 然后学到了，你看学到了高中已经6年了，学到大学10年了，上班不是更久了吗？一个语言学了这么久，应该要学好才对啊，怎么会？那到底大家的问题是什么？ 其实我在各大学校里面去演讲的时候，常常会发现一个状况，很多同学我在问他们的英文程度全盛时期是什么时候，基本上每个人都是标准答案，叫做高三升大一 哦， 就是所谓的传说中要考所谓的升学考试。 是， 那现在为什么很多同学现在在面临英文的时候一直没办法学好？因为你会发现我们遇到很多孩子，他们在训练的时候都摆脱不了就是有关于他可能背这个学科，考完这个学科，那再来很久没有用又忘了，所以每一次都是背完考完忘了，背完考完忘了，所以会遇到很多同学，他常常会发现他学了很多东西不是自己有兴趣或是真正可以运用出来，导致于很久没用，所以就会变成是就遗忘掉。所以我们这边会很鼓励同学，通常你要去训练英文的话，是希望你可以找到你要学习的目标，然后你运用在那个领域，那你有办法发挥，那一旦发挥出来你有心得，就会更专精这个领域相关的英文部分，这样子。 所以说穿的是兴趣嘛，对不对？ 对对 对， 因为定目标的话，就很多人现在有目标啊，就譬如说我一定要考过那个大学的最低门槛，让我拿到文凭，然后这是一个目标。然后还有很多，比如说要出国念书的，我托福一定要考到几分，我才可以申请一个就是我想比较想要去的学校，然后或者我的 GRE 要考得多高，我才可以考，或 GMAT 要才可以进去那个学校。这当然是一个目标，可是最后你要把这个你要不让他英文变成一个科目而变成一个能力的话，其实你还是必须要有强大的兴趣跟持续的学习才行的。 对，没错。 那这样 Alex 有什么建议可以帮助我们，就是 把这个科目变成能力呢 ？OK， 其实啊，我们常讲啊，学习语言部分，如果你是把它当科目，当然就很 boring。 嗯， 但如果你把它变成这个技能一个 skill， 那当然你可以发挥出来会很开心。嗯、我常跟同学讲说哈，因为最好的语言训练其实就是在短时间、高频率、有规律的去做练习。 短时间、高频率、有规律、嗯、，OK。 对，那大家应该有看过《叶问》吧？最近这几集 啊、哦， 对、嗯。那当然大家都知道一些就是里面的一些剧情，但是最大家会知道他武功很高强，原因是什么？因为他常常在练习所谓咏春，然后打木人桩。所以其实我们在练英文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的底子没有把它扎稳，你单纯只是出很多不同的招式，只是花拳绣腿、 哦， 那你就没办法持久。 是， 对。 是， 所以其实学习语言在频率这件事情是非常的重要的，这样子。 嗯，嗯嗯 对。 其实现在在 YouTube 上面也有很多很多各式各样的教学，然后其实这些教学就有比较有点像 Alex 的讲的那种，因为我必须要先用一个节目跟娱乐性去包装，然后可是里面教一些什么呢？譬如说教你说什么样的用法，什么十大句子，然后怎样，那这一些其实基本上就是你要把它活用起来可能会比较困难一些，因为它基本上就是像是刚刚说的那些招式，可是如果根基没有打稳的话呢，就是你真正遇到那个情况，你会我昨天听到一个很有趣的例子，然后这个就是反过来啊，不是我们台湾人学英文，而是一个外国人他在台湾生活，他学中文，然后呢他每次去加油的时候，因为加油站呢都会很直接问说，就是哦你要加什么油，这是第一个问句。第二个问句呢就是说你要不要信用第二个问句是什么？第二个问句是你要不要统编。好，就是加油站的这个固定流程。所以我这个外国朋友呢他就已经习惯了，他一开车一停进去以后呢要加油的时候，他第一件事就说95加满。他就只学这句话 ,95 加满。第二句话呢他就说不用。因为问统编嘛，就没有想到呢他昨天加油的时候呢第一句话过了，就是现在要加什么95加满没问题。第二个呢他问的不是统编，他就说你要使用信用卡吗？他又说不用，然后就把信用卡递了出去。所以就会造成就是那个加油员工就这是什么意思这样子、 okay. 因为他等于是被招式、然后他不知道他那个背后是那个到底要讲些什么东西，有点这种感觉、 嗯、 那我们要怎么样好好的把这个根基打稳呢？ 根基打稳好、嗯、那通常我会这样子，因为毕竟语言呢、啊，它是没有分年龄，但是它是有分程度嘛。 嗯， 那所以每一个不同阶段的部分，你要再去训练英文的时候，会给大家一些建议。好，那我们把学习英文部分把它分三种体质。好，那你会发现，像刚刚马克提到的，就是有些人是看 YouTube 然后来学英文。 嗯、对 对，那其实呢，这三种里面呢，最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叫做执行力跟准确性。 哦， 那我去看 YouTube， 比如说我看到馆长哦，他身体很强壮、我要想办法可以变得跟他一样。变成猛男，但是我单纯只是看他的影片的教学，我自己的体质适不适合他这个状态、 哦、 那我有没有办法就是按三餐去这样去练、达到我的目的、所以第一种人是他自己本身可能不希望花比如说去补教机构，那他想要走自学、OK， 你去网络上找资源，但是持续力这件事情就必须是我们要养成的一个习惯、第二种人是什么呢？他自己本身呢是他觉得他持续力不够，所以他希望可以找一些亲朋好友就一起来，比如说我们去松山运动中心，然后我们花个可能每一小时50块钱、然后大家亲朋好友去练，那我可能拉长我的兴趣，但他可能可以达到健身的目的，但是可能没办法塑形态、也没办法达到馆长那种身材嘛。所以最后一种人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去参加健身房，好，那他当然会有一个专属的教练，那我就针对那个专属教练，他针对我个人的那个整个身体的状况去帮我配，比如说我的饮食，比如说我的肌肉啊蛋白质，然后再来可能塑形塑身，然后练局部线条达到我的目的。那三种都是为了想要达到所谓健身的目的。那只是有些人是想要用自学的资源，有些人是想要拉亲朋好友，有些团体学习，有些人甚至可能就往所谓的专门的机构里面去做训练、对，所以学习语言的招式其实很多、但是唯一要确认就是他的学习的频率这件事情 哦、所以意思是说呢，就是根基扎稳有很多方法，也不一定就是靠学校，也不一定是靠补习班，你自学其实也可以，是看你自己适合什么样的方式。 对， 所以如果你自己本身呢，从 YouTube 上面你可以找到很优质的资源，而且你愿意持续投入的话，其实也是做得到的。但是呢，就是 人就是比较懒惰一点嘛， 对， 就是有惰性嘛， 对， 所以另外一种就是，好，那我揪朋友，朋友就是监督我，然后我一起去做。那但朋友一起懒的话就 对， 或是朋友有时候时间难约啊，人多就难约这样，然后最后一招可能大家还是比较习惯的，就是好，那我就找专门机构，我就走补习班。 嗯， 那可是现在补习班应该也有没有一些新的教法，或者是有一些新的学习法可以跟我们提、 okay. 分享一下。 好，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其实大家要先有个观念，补习教育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念，很多人我常会问很多学生啊，就是、你们觉得补习的目的是为了做什么？ 嗯， 对，那不管他答任何的答案， 好成绩， 对，我的最后一个答案一定会是补习的目的就是为了不要再补习。 哦， 为什么要这样说？因为其实我们开设补教机构，它是希望可以训练你独立思考的能力。 是， 你在某一些学科领域上面，你可能因为学校单次性的教学，那但是你真的有一些问题疑惑，你可能会累积。但有些同学像刚马克讲，可能比较懒，那他可能就没有办法去说，哎，及时把问题去做个解决。 嗯， 那但是在补学机构的部分，我们可以做的是什么事情呢？好，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所谓的翻转教育。 翻转教育， 这个在国外其实很流行、 嗯、 那我们在训练美语的话也独家把这一个翻转教育的理念引导到学英文的方式、 嗯、 那这个翻转教育的训练怎么形成呢？好，跟大家讲个简单的概念。好，嗯，我们以前回想一下学英文，其实大部分都是老师在台上教， 对， 底下的同学在听， 对， 所以老师这一届教完再教下一届，下一届教完再教下一届、 嗯、 连续教了好几届之后，你会发现谁的英文变强？老师的英文变强， 老师变最厉害。 对，因为老师每一届都在重复教学、 嗯、 那他越来越专精、 嗯、 但学生呢，他可能就一次性吸收，但是如果没有吸收到精华那怎么办、嗯、很可惜。所以翻转教育我们把它导入到我们的英文补教机构，我们怎么去做？很简单，我今天要确定同学他是不是真的能够把老师教的东西可以如实的发挥和运用、 嗯、 好，那我就想办法，我教完之后让同学听完这些内容，然后我可以试着上台自己表述一段他自己刚刚听到的东西有哪一些。老师在针对你在表达过程当中你的单字文法、片语、时态、咬字、发音、反应时间、反应速度、反应语速，然后去做一个局部上的一个 study records 学习记录。 OK、 嗯、 记录你的问题点在哪，接下来我们再请老师针对你的问题点再修正一次，你再上来讲一次。 嗯， 经过 N 次的训练讲正确之后，我们再进行下一阶段下一个情境的教学。 哦， 这样我就可以确保你每次学的情境你是百分之百可以运用，而且可以表达得出来、 嗯、 对，所以这边我们会引用的方式是比较希望同学是学完之后现学现卖、 嗯、 而且讲的内容是真正进入在跟外国人沟通的时候，我可以如实的回答，然后运用很自如，而不只是背学校里面的课本东西，但是没办法拿出来去做运用这样子。 哦，所以刚刚我把刚刚就是我假设我们现在那个录音室是一个教室情境的话，那刚刚 Alex 就是教了我翻转教育是什么，那接着下来呢，就是现在就是我要上台去表述一段，我要把 Alex 刚刚讲的话重新再讲一次。讲完以后 Alex 在想说你在哪边讲，哦，对对对，这边没错，然后是你讲差不多你吸收了 OK 了，好，那我们进入到下一个段落去。哦，所以是有点类似这个样子。等于是不是以前老师在上面教，然后顶多就是说This is a pen， 然后大家一起念 This is a pen， 对， 然后就过了就过了、 嗯、没错， 过了过了，然后我有时候只张开嘴巴就是那种滥竽充数一下，大家也不知道，然后直到那考试的时候才会见真章，考出来说哎呦我成绩怎么那么低啊，这我也不知道、啊、这样子。 okay. 对，所以就是翻转教育。好，这是一种不一样的教学形态、 uh-huh. 学完之后马上上台，你如果能够真正讲出来代表你有吸收到。 嗯，没错、嗯。 另外呢，除了这个翻转教育之外，我还有看到就是你们有一个叫做母语学习法吗？ 嗯哼，对。母语学习法的概念是这样子，就是很多同学在学所谓的那个英文的时候，因为可能都是比较偏向从阅读，我先认识 ABC， 再认识单字，再认识文法，再认识片语，最后开始就是写句子写作文。 嗯， 嗯， 所以都是从所谓的读到写的方式去做训练、可是大家可以思考一下，我们的母语齁，我们的中文有从小到大要我们用背的方式去做学习吗？ 没有， 没有嘛、 嗯、 那为什么会自然而然就会讲中文？ 因为爸妈跟周边的人都在讲中文。 哎，对，从小爸爸妈妈 就是一直在我们旁边关心我们，来叫爸爸叫妈妈，对不对？然后开始长大一点之后，爸爸妈妈每次看到我们好像哭闹，就会很紧张，开始在猜，哎，你现在是肚子饿了吗？是要喝水水，还是吃饭饭，还是喝奶奶？好，那他们都在猜嘛。可是呢，你会发现我们在 baby 时期，久而久之，你会发现，妈妈每次讲，哎，吃饭饭，喝水水，我好像就有饱足感。好像这个声音充满了一个很神奇的那个感觉，就我只要这个声音跟发出来，爸爸妈妈就可以满足我的生理需求。 是， 所以我们后来发现母语学习法有个很重要的观念，从小到大我们可能就是透过声音跟影像认识这个世界。 OK， 好，叫叔叔叫伯伯叫狗狗叫猫猫，指着一个图发一个声音，然后开始认识这个世界。 OK， 那再来爸爸妈妈发的声音，我跟他发的一模一样，我们进行第二个步骤叫做模仿。因为模仿就是满足我现在的生理需求嘛。好，那再来第三个部分是什么？我开始要跟外面接轨了。所以呢，你有没有发现从小到大好像吃喝拉撒睡每天会重复发生，所以我们开始做反复练习。最后呢，开始有社交生活之后，我们去饮料店，当然我们可能在点饮料的时候，我们可能说，哎，老板不好意思，我要来一瓶乌龙绿无糖去冰，谢谢。就是老板听懂之后，接下来要开始问你大杯小杯之类的，我们开始进行所谓的互动。所以母语学习法的重点是在听说，它让你有一个环境认识声音跟影像，然后试着去做模仿，然后反复练习之后达到互动的目的。所以我们中文就会变成好像不用背，但是我就可以自然而然的把它讲得出来。那长大一点学龄后，我们才开始认识我们所谓的 Burper Murfer， 叫爸爸妈妈，然后开始就是 写 句子，照样造句，然后写周记，写日记，写作文。所以听说读写其实这个脉络它是一个学习语言很重要的一个循环。而母语学习法的概念就是训练你要把听跟说的能力建立 OK， 后面再带动读跟写，那你当然学中文的部分就会变得非常的非常的就是详细。对，那马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个感觉，比如说我们在学中文的时候，我们常常讲比如乌龟的龟，我们有些字好像大概知道长什么样子，可是写的时候好像有点 难写。 对， 尤其现在 乌龟的好邻居鳖，对不对？好像可能有看过啊。瓮中捉鳖的瓮呢，好像有一点概念。好，那如果这几个字都不会写，是就尴尬。 对， 尴尬两个字怎么写？OK， 你有没有发现，好像现在都已经进入了医化，就是很多人都要打字。在写字状况底下好像越来越少。 对啊， 所以如果我们中文不是从听跟说开始，而是从读跟写开始，你会发现可能我们现在中文跟英文一样，可能都会讲得哩哩啦啦，都还是在背然后考，然后再来就是没办法活用。对，所以学习母语学习法最重要的概念是从小到大听跟说的能力。对，那这个是我们一直坚持希望给同学做的事情。把英文的婴儿时期交由给我们来去做照顾，我们会制造这个环境，然后让他们有听跟说的环境，然后试着去做模仿，给他一个情境，然后我们去做互动，那你就知道我现在学的东西现学现卖，那大概长什么样子，有问题的地方我们再做辅导，那辅导完之后再试着去讲，以后我只要遇到这个情境我就有办法畅所欲言，有直觉反应，不用再那种文法然后背完然后呢又忘记的状况，这样子。 所以其实学语言这件事情真的，你只要想，现在你不管你要学哪一个外语啊，第二第三各式各样的外语，你只要回想到你是怎么样学母语的，然后尽量用母语的方式去学习。 对对对， 先听嘛，听了很多以后你才会讲话嘛，然后讲话了之后其实你是怎么讲，你是模仿人家的声音开始讲。对，所以就是英文学习法有一个东西叫做 shadowing， 然后还有一个叫做 echoing。shadowing 是跟读，然后 echoing 是回声。我听到了以后，我要先吸收跟完全的理解你的声音以后，然后再把它附送，反复的就是模仿出来。 对， 所以这是最最基本的一个听说的方式，然后接着下来才是读写。可是，我们长大了之后，就是当我们开始有认知能力之后，反而教育系统把它反过来了，让我们先用符号去习惯一个语言，那其实这就是我们语言一直学不好一个最大最大的罩门在这边。 没错， 上个月去学了滑雪啊，然后我才发现，其实所有学习道理是相通的。也是当我是大人的时候，我就会想，我就一直用我的脑子想说，我要怎么学？我重心要放哪里？我姿势要怎么摆？然后我要怎么样？其实那根本就是不需要的，因为旁边我那个小朋友，他站上去他就开始滑了 啊。对， 他根本没有想那么多啊，就是人家告诉他说，哦，你就站上去，然后就是眼睛看前方，然后他就乖乖眼睛看前方，然后他就走了。然后我们大人反而就是想太多，所以。 学习这种东西真的有时候你要放掉你的脑袋、嗯、然后不要想求快，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大的罩门。 对， 会一直想说哦，为什么你看那个小孩这么快就会了，然后又会说，比如说学语言就说啊，是不是小朋友时候才会学得比较快比较好啊，我都已经长大了我学不好了，这样子。 给自己太多太多的限制跟束缚。 没错，想都是问题，做才是答案、嗯、 是， 所以练习才是王道。 重点就是要你真的去投入去练习。那我看到这个除了母语学习法之外，你们还有一个叫做混成学习法，这是什么东西啊？ 因为现在我们已经就是已经进入了就是很多时候是靠网络媒体的时代，所以呢其实我们的训练的方式啊，其实我们是希望哈可以缩小就是同学在学的时间和空间。所以我们有些课程呢、啊、会把它变成是所谓的多媒体的形式，然后去做网络上去做运用。对，那数位的好处是我们把空间跟时间开放了，好，我比较有更多自由时间可以选择我在什么时间做学习。那我们为什么会叫混成，是因为我们同时也搭配了面授。那我在家可以先预习我要看的东西、 哦、 那现场我们上课的时候跟老师去做互动、那跟同学之间互动、我去满足我在家只是听，那现场我们来用和说，然后直接发挥或活用、所以混成学习是我们目前试过所有在训练同学当中速度是最快的。大概360小时左右，有我们可以让一个同学从他一开始不太会讲、只是会背，到后来他可以畅所欲言、而且直接变成是英音思考，不用在中翻英英翻中的感觉、去做运用、所以我们把我们所有的学习的工具和设备都做了一个提升、把面授跟数位的优势把它并在一起，学习的效果是最强的 啊、这是小时候我们说的嘛，老师都一直提点说很重要，课前预习，课后复习，这样，然后上课专心听，就这三件事嘛，对不对？课前预习，上课专心听，课后复习，这三件事做好，你成绩就会做好，你成绩就会好，因为你就好好吸收。可是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大家都不会做而已啊。对啊，所以重点就是刚刚这个课前预习吧，这个课前跟课后的这个部分可以变得有趣一些，就像你在滑手机一样，就是数位多媒体的东西。 对， 然后在线上可以观看，然后也不受到时间跟地域的限制。你在哪里都可以做这件事情。 对， 然后再来呢，就是你把你预习到的跟复习的东西拿到实际上的课堂，然后这个课堂呢是刚刚讲这个翻转教室的概念。 对， 然后就是一起老师呢会一样面授，然后帮你看看你预习的地方有哪些不足的，看看你复习还有哪些可以加强的，然后再请你表现一下。在课堂上面是不是你们有分成不一样的课啊，就是有一对一的还有小班制的这样子，你们一个班大概多少学生？ 我们这边就是以主打小班为主。 是，好， 那我们一个班最多是五个同学为一个班， 才五个人。 OK， 对，分程度。好，我们有分8个等级去做训练。对，那这边的话我们刚刚提到的翻转教育部分，我们现场上课是中师跟外师都是1:5小班训练。那整个流程大概是这样子哈。刚刚提到呢，我们的混成学习用多媒体嘛，再加一些针对一个情境，我们先在家里去做预习。现场我们会请一个中师，好，就是把八种程度不同的同学嘛，分1:5。然后呢，针对家里练的那个情境，在教室里面去做一个我们叫做情境的分析。最常使用的句构有哪一些？那我们把句构里面的人事实地物，坦白来讲，就是我们可以切换成自己的讯息。 是。 那人事实地物就是所谓的单字，可以去做运用。好，那中师帮忙去做一个我从虚拟的世界转换成我现实要去做模仿，我可以拿来运用。所以中师会做一个叫做课前的演练。好，会把情境做一个分析，让同学可以试着换句话说，那他知道这个情境可以常用这些句构之后，我们接下来会运用外师，然后直接做 role play 情境模拟角色扮演。我今天如果去旅游观光，我今天如果是去做一个 shopping， 那可能是店员跟客户，我如果今天是去空服当空服员，那可能就是我们的客服员跟我们的空姐。那他们之间的情境模拟，直接把刚刚中师切换成同学自己的资讯内容，然后试着跟外师互动。那我们很多同学在这个环节就很感动了，因为他终于知道原来我开口讲英文老外是听得懂的，而且老外讲的东西他听得懂，他可以接得下去。那这时候他会发现，哦，他好像真正在驾驭这个语言，我从原本多媒体看到的东西变成我实际上在多媒体的那个世界我可以用得出来。那表达过程当中，当然同学有问题 我们的外师会做 study records 学习记录，然后记录每一个同学的问题和状况。 嗯， 那有一些单字、文法、句型、句构一些问题，我们会安排课后一对一的家教辅导， 哦， 针对你刚刚上课的部分与问题的部分再进行一次训练。 嗯 ，OK， 所以呢，整个流程就变成是在家我们预习软体一次， 嗯， 现场中师帮你去做那个教学运用第二次， 嗯， 外师再帮你现学现卖， 嗯， 然后活用一次， 嗯， 课后一对一再辅导一次，回家作业再做一次。 嗯， 所以我们一个情境至少会训练五遍，确保你是真的可以驾驭这个东西，我们再去学新的情境这样子。 嗯， 对，那这是整个我们的课程的训练的这样子。 嗯，那这个课程的部分，就是我有办法，譬如说刚刚说那个分级至八级嘛，对不 对？ 对， 没错。 那如果就是他那个真的很超群，然后他就是第八级最高级，他没有同学怎么办？ 嗯，所以我们就延伸出来了，会有其他的产品。 好， 一开始我们刚提到一对五的小班，那个叫做我们的就是英文的实力提升班。 是， 那我一定有了语言的能力之后，比如说我中文，我现在已经可以就是讲得很流利了， 嗯。 那我可能未来有机会跟马克一样当广播主持人。 嗯， 那我自己本身是语言能力很会撰写，我未来可以变成是小说家。 嗯， 那我们到等级八以上的同学，我们就会开不同的路给他。 哦， 所以一开始在打的是深度， 嗯， 现在要打的是广度， 嗯， 那我们后面会开什么课呢？比如说我们有托福课， 嗯， 雅思课， 嗯， 多益课， 嗯， GRE GMAT， 嗯， 那或者是他要当空服员， 嗯， 好，那或者是他想要去考所谓的那个研究所，国内研究所， 嗯嗯， 那当国内研究所其实现在有很多都用原文书嘛， 嗯， 那教授在 meeting paper， 那你都需要用英文的方式去做表达， 嗯， 那再来可能你要进到外商公司，那需要可能商务类的英文，然后我在面试的时候可以运用到， 嗯， 所以我们后面会接了很多就是不同目标性的产品给同学，然后知道他现在学的这些语言，然后再透过这个能力的提升，然后嫁接到他的目标需求，然后最后达到他真正学习的目的，那他们就会很有动力把这件事做好这样子。对， 所以这是一个一整套的。 对，没错。 哦，有点像我小时候在学英文，只是现在已经不是儿童美语，是成人了。 成人了， 成人的， 对， 一整套给成人的。 没错没错。 哦，所以这个对成人美语来说，我觉得成人美语有很多失败的地方，就在于那个课程不是一整套的，是比如说，就哦，你来啊，你就来上课啊，然后就是我们就讲我们月刊上的东西嘛，这样子。嗯， 哦，对 对，所以 好 OK， 我懂你的意思， 不能多说， okay， 不能多说， okay， 我了解。嗯， 对，好，所以那个就会上课就会有点像是。哦，就是哦，我了解你刚刚的比喻了，就会有点像是去健身房， 嗯哼， 但是每次都是自己练自己练，然后就是有心理上有点满足感，就哦，我今天有练到，但其实你根本不知道你练到什么东西。 对对对 ，OK， 好， okay， 所以不一样的方式啦。 其实我们可以反过来说，就是你只要是有想要去出国留学， 嗯， 你要交换学生，你要考机师，你要当空服员，你想要做去外商公司， 嗯嗯， 那他们其实都会有一些英文的限制， 是 那条件。那我们的学习顾问就会帮你诊断你希望做的事情是什么， 嗯， 目标是什么， 嗯， 回头帮你去做分析， 嗯， 然后呢跟你讲你满足哪一些需求和能力，你就可以往这个行业或是这个目标去走。 嗯， 对，所以我们会有个完整的规划，会帮他们去做一个客制化的安排这样子。 嗯，那当然呢，就是今天一开始就已经问到说，为什么大家英文其实从国中开始，有的人甚至更早，国小开始偷跑，现在可能更早，现在可能有人幼稚园开始双语幼稚园。 嗯， 可是学幼稚园就是学了学英文学了这么多，然后这么多年，然后我每次去国外，然后遇到了外国人，然后外国人都会说哎，你英文学了几年？然后我可能就会说哦，十几年。然后说哈，那你英文讲这样，对，没有，他们没有直接这样讲啦。 嗯， 但是讲出那个十几年的时候，你内心其实会有一种心虚感，会说。欸，天哪，我已经学了十几年，然后你在台湾遇到了外国人，他们可能刚来台湾半年一年，他在用中文跟你讲话，然后就觉得 why 那个差别是什么，为什么这样子，难道环境真的这么重要吗？还是我们中间出了哪边的问题？所以Alex 可不可以给就是一直没有办法把英文学好的学生们，或是想要把英文学好的人一些建议呢？ OK， 因为刚刚也有提到嘛，学习的频率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嗯，对。那我觉得找到适合自己的兴趣目标，我觉得是第一件事情。你有了兴趣目标，你才有动力说我要去达成这个目标。那第二件事情是我们有了兴趣目标，找出自己适合的方式。那有些人是习惯传统训练，有些人是习惯像刚刚翻转教室，因为我可以直接学完之后运用出来，然后有人帮我去了解我到底状况如何，给我一个学习诊断，那我可以精进自己。那有一些呢，可能就是我非常的自律，所以我们需要有所谓的数位学习。那因为我们在全台湾有27个服务的据点，就是都可以做数位线上学习的部分，数位学习。所以不管你是用数位的方式，还是用那个翻转学习的方式，还是说你自己本身是自己想要用云端在家线上上课，我们也都有 哦。 对，所以如果你是要去学习，先找到你的学习目标、学习动力，再找到适合的规划方式。那我们一起针对你的需求和目标，然后我们去做所谓的诊断。那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先去了解你过去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于你的英文程度学习的状况不好。那收集完原因之后，我们这边的学习顾问就可以给你做一些安排，就是针对你过去的原因，那我们怎么去做改善，然后用改善后的方式找到属于适合自己的学习英文方式。那这个才是对你真正有帮助的。就像好看的衣服，那大家都想买，可是穿在你身上能不能让你衬托出来你是好看的。那与其说要找买到很贵很好看衣服，不如说你可不可以买到你 最适合的， 对，把自己衬托出来是最好看的那一面。 是， 我觉得这个对于学习语言来讲会最好。所以客制化的选择目标然后执行，那这个是很重要的，这样子。 我觉得 Alex 说的一个重点就是我们常常会因为一些其他的东西去追逐，包括这个东西很贵，很贵代表很好，或是这个东西很这个东西是最快的、最速解。我就很多人去补习班是要求最速解嘛，就是最快可以解决掉我分数上面问题这样。那可是这些其实都不是真正适合我们的，我们应该去找一个最适合我们的东西，而不是别人说那个东西很棒，然后别人说这个东西很快、这个东西很好，然后你就盲目去追求。你应该要找到最适合你的东西。所以今天 Alex 最后跟我们分享一下，要去可能要去哪里找到，就是今天讲了这么多，包括什么翻转教室啊，然后母语学习法、混成学习法啊，更多关于就是想要跟着 Alex 一起学美语要去哪里呢？ OK， 那我们服务的据点其实我们在台北车站这边，好，那我们在忠孝西路上，其实在北门邮局旁边，好，那边有我们的门市。好，那我们在忠孝西路段102-1号一楼，对，那现场有关就是听众，如果您针对你的英文需求有想要进一步了解，那欢迎可以跟到我们的门市来做一个洽询。那只要有现场来说是马克的粉丝、OK， 我们都会帮您做一些学习上的折扣。 这么棒 OK， 那我们提供您免费做检测，然后安排专门的学习顾问来提供给这些有需求的一个马克迷们，这样子。 是， 对， 所以只要讲飞碟听众四个字，或是马克粉丝四个字，你只要讲出四个关键字， 对， 然后去 TKB 阳朔美语， 对， 你就可以得到好折扣，这样子。 没错。 今天特别感谢 Alex。 OK， 谢谢大家。 将美丽进化，极乐电音节奏，低调的情歌败给了高调的情歌。 汉化社会观察家，尼可匠首张创作专辑，幽默、嘲讽、直视、批判、爱与鼓励，网际网络一比一感官缩影。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中华冰室百万影星，尊荣优势专属于您。中华冰室八面威风，好评再续。2018-2019年是全车系，2019-2019年是精选车款，享8.88%现金折扣。年前最后加码，购买2019-2019年是指定车款，即赠刮刮卡，人人有奖，最高奖额10万元。详情请洽中华冰室全台展示中心。 普林斯顿寒假超强记忆训练营，读书有方法，一个寒假就开窍。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女儿啊，你买回来的无二松子酥真香，吃了还想再吃耶。 那当然，因为无二的点心全是用养生坚果融合古法纯麦芽制作而成的，天然又不腻口。 太好了，过年就去无二买年糖，好吃送礼又有面子。 年节送礼，快上网搜寻无二点心。 4年前新党政党票得票率4.18%，只要再多一个百分点就可增加两席立委。1月11号政党票请投7号新党，让超级战将邱毅再加一个王秉忠进入立法院，拨乱反正，和中保台。 日前爆红的知名旅行箱，创下每20秒卖出一个，民众想买还要等上1-2个月。 听说他们家行李箱很耐用，轮子上还有弹簧，酷炫，好厉害耶！ 颜色好美，外形都好好看哦，好想买哦。 没错，这就是亚诺娜，亚诺娜，你的时光旅行箱 ，Arowana。 大家好，我是 Caris 蔡嘉玲。 是有蹊跷，皱眉有苦笑，一再地反复煎熬，疲惫却睡不着。快来听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2:55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飞碟联播网，我是欧马克。在我们学习完了英文方法之后，其实学习就是这样，放开你的脑袋，投入时间，真真实实的去做就对了，不要一直想东想西，想说哦，用这个方法好吗，那个方法好吗，那个方法好吗，花太多精力在搜寻方法上面，但实际上你应该花更多的精力在练习上面，更多的精力在真的去做上面。好，所有的学习所有事情都是一样的。待会下个小时我已经准备好被 rock 了，你准备好被震撼了吗？今天有谁要来告解一番的呢？欢迎你等一下打电话进来参与我们周三告解日，周三告解室的时间。 各位乡亲，新年快乐 ！BAW 鼠年优惠数不完，穿 BAW 健康属于您，穿 BAW 舒适属于您，买 BAW 好康属于您。即日起至3月1日止，满10000送1000，30000送3300，50000送6000哦！买越多送越多，要买要快，0800-300-880。BAW 祝大家健康快乐，永远属于您。 Hello, my name is Ethan. I'm the first grade. I enjoy having class with my friends in brain maps. In the future, I dream to be a professional baseball player in MLB. Thank you. 我是Ethan妈妈，接触大脑地图八个月之后，发现他的发音、口语流利度、阅读故事的理解能力都大大提升。 您也想见证孩子的英文能力大跃进吗？请电0800-009986或上网搜寻大脑地图。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韩国瑜。总统请投二号韩国瑜，立委请投国民党提名的候选人，政党票请投第九号中国国民党。台湾安全，人民有钱。感谢大家，努力努力。 浓浓中腰女内裤，唯一一体成型设计，棉质素材 ，7-Eleven 贩售中。NONNO 浓浓。 年节走春送礼，要填满福气，更要装满心意。 日方真传翠鱼精，年节送礼最合适。 经典年菜北极白米鸡，全家围炉必备。 现在全馆购物满额3000元，再享好礼赠送。 真空脆熬的顶级龙虾高汤，更多围炉食材免费送给你，买越多送越多。加菜加感情，更加心意。 快上日方真传官网，或拨0638422277。 我是杨丞琳。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伊朗官方媒体伊朗通讯社报道，乌克兰国际航空一架波音737-800客机今天从首都德黑兰机场起飞之后不久坠机，机上167名乘客和9名机组员全数罹难。伊朗电视台报道，这架班机表定于上午5:15从德黑兰起飞前往乌克兰首都基辅，却迟了将近一个钟头，上午6:12才起飞，结果不久就坠毁在德黑兰西南方的郊区。美国波音公司指出，已经从媒体得知飞机在伊朗失事，正在取得更多资讯，乌克兰国际航空还没正式回应。中东地区紧张情势急剧升高，日本政府紧急召开了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决定原定部署海上自卫队到中东的决定不变，但是首相安倍晋三确定暂缓11号出访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以及阿曼的行程。共同社报道，日本去年12月决定向中东派遣海上自卫队保护船只安全，预计今年2月出发。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今天强调，部署自卫队方针不变，但是在野党认为区域局势升级，还派海上自卫队前往中东令人难以置信，要求内阁撤回决定。香港星岛日报今天报道，特首林郑月娥明天中午与新任中联办主任骆惠宁会面。林郑月娥昨天欢迎骆惠宁到港履新，也提到相信未来能与骆惠宁合作无间，坚守一国两制及基本法，让香港走出困局，重回正轨。骆惠宁会见媒体时指出，他对香港不陌生，这次到中联办任职对他而言是个新的使命、新的挑战，也强调中国大陆始终都是香港最强大的后盾。日本本土前年爆发猪瘟疫情陆续蔓延，今天与本岛陆地不相连的冲绳县也在时隔33年后再度确认了猪瘟疫情，最坏情况必须扑杀1746只猪，包括当地特有种阿古猪。熟悉猪瘟的日本学者指出，连与日本没有陆地连接的冲绳县都确认了疫情，事态十分严重，必须赶紧分析病毒，尽速厘清传染途径，同时点检机场和港口边场管理措施。 冲绳县政府今天公布，发现猪瘟的农家共有两处养猪场，总共饲养了825头猪，其中一处饲养了393头猪的养猪场确认了猪瘟疫情。日本前年九月在岐阜县再度爆发了猪瘟疫情，连接扩散到以中部地方为主的一府八县养猪场。根据日本家畜传染病预防法规定，只要养猪场发现了猪只感染猪瘟，就得扑杀养猪场内所有的猪只。中国爆发非洲猪瘟疫情之后，现在新疆省维吾尔自治区哈密烟敦动植物联合检查站又发现了一起输入型牛 O 型口蹄疫疫情，染病以及疑似染病牛只全部扑杀。中共农业农村部透过网络发布新闻，接到了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报告，哈密烟敦动植物联合检查站查获了一批由河北省保定市曲阳县调往新疆省的牛确诊了 O 型口蹄疫疫情，查获牛只一共64头，其中两只已经发病，所以同批牛只全部扑杀。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下跌370点，跌幅1.57%，23204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24点，跌幅1.11%，2151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下跌38点，跌幅1.23%，3066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123点，跌幅1.14%，10705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333点，跌幅1.18%，27988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16点，3231点。台北股市收盘下跌63点，11817点，成交金额1495亿。今天东半部地区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北部、东北部气温下降。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 台湾的气候潮湿，因此冬天感到特别寒冷。三花保暖机能衣，针对台湾湿冷气候所研发，更蓄热更保暖。三花保暖机能衣，更加蓄热更加保暖。 三花棉业 Sunflower， 用智慧决定美好人生的最大优惠。现在入主 Lexus L4S 智选专案，三种弹性头款，三年超低月付，期满三种选择，聪明购车，随心所欲。 Lexus Experience Amazing。 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20年住在松信的民众还是没有幸福感。我看到你每天为了孩子操烦，我了解你总是为了老人家操心，我更懂得你房子无法都更的无奈。如果20年的现任立委无法改变现况，就让我来为你分担吧。我用13年完成7万多件选民服务的热忱，1月11号，请你用选票来改变你的生活。我是信义南松山立委候选人4号许淑华。 有七田鼓动真实谷物风潮，震撼再推出有七田三色谷麦片，黑麦、紫麦、黄金大燕麦，全谷有机最健康。 庆祝首推，即日起有七田有机多谷植物奶买二送一，再加赠三色谷麦片。 喝有机多谷奶搭配有机谷麦片， 绝配， 优惠仅此一档哦。 0800-88-00-38或上好物市集。 大家好，我是许丽杰。 从爱你到生命，好不容易连呼吸都要用力。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哥哥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第二个小时哥哥妹妹有意思，3:07。嗨，我是欧马克，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星期三的3点钟过后是我们的周三告解式开放的时间。来来，心中有什么样的对不起，心中有什么样的过不去的人事物，欢迎打电话进来告解一番吧。02-23639955，02-23639955。 I won't ever change. You know my love is rain. You know my love is true. I'm like a bird that only fly away. I don't know where my home is. I don't know where my soul is. Brings me to tears, even after all these years. But it pains me so much to tell that you don't know me that well. You know my love is rare. You know my love is true. Nelly Furtado 的经典作品 I'm like a bird， 新的改编，新的编曲，也新的人唱啦，变成了比较电子版的感觉。02-363-9955，今天的告解是星期三的告解时间，反省一下内心当中有没有对不起谁呢？有没有想要跟谁说声 sorry 呢？还是你想说对不起也是自己呢？想对自己说声抱歉。02-23639955，02-23639955。 谁？怎么怀疑，怎么怀疑，就变成了一滩烂泥。哦，多么单纯的一首诗。怀疑，怎么怀疑，都变成了讽刺。我想要说的，前人们都说过了。我想要做的，有些人都做过了。我想要的，都没到最不够满虚构的。 今天的歌曲是来自于草东，没有派对，这首歌叫做烂泥。3:17在 APP 上面的告解，有的人的告解是上个礼拜答应要回家吃晚餐，可是我却不小心忘记了，我跟朋友吃了，妈妈伤心，爸爸难过，但爸妈不说。另外有人要对家里面的猫室友道歉，因为我不够警觉，我隔了2天才带你去看医生，现在害他住院了，希望他快点好起来。狗狗猫猫们，你有什么样的告解想要对谁说呢？0223639955，或是利用我们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打电话进来，不用说你是谁，开头只要说我有罪。 待ってね。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中越三十年第一栋超跑豪宅，60米林荫大道第一排，108米壮阔门面，桃园市府新地标，媲美上海半岛酒店电梯同门，采用全球限量阿玛尼手工厨具，120平顶级限量超跑豪宅。中越美术花园，03-356-6677。 我是薛明志，我希望年轻人都可以找到喜欢的工作，可以安心结婚、生小孩、买房子。请送我进立法院，为大家推动成立青年发展部，推动0-6岁国家养和公者有其屋。 郭台铭支持薛明志，政党票请投3号亲民党，3号亲民党。 对家人牵挂的心念时时都在，优补达人最好的天然食补，独家专利小分子活化萃取技术，能淬炼出食材中的珍贵营养，一天一包，随时随地让家人元气饱饱。宠爱家人，我选择优补达人鳗鱼精，活化如新，从现在开始，身暖心更暖，随时喝得到的幸福，优补达人鳗鱼精。 老婆大人，我的维纳斯。 你呀、啊，怎么换了桑马克隔热纸，嘴就变这么甜？ 多亏有桑马克隔热纸，采用节能光谱科技，紫外线阻隔率高达99%，让我的老婆美丽动人。 年初换新车，指明桑马克隔热纸，详情请洽全省经销商。 大家好，我是中正万华区立委候选人3号林玉芳。这4年来，台湾的经济非常差，民进党却吃饱饱，大家都委屈了。让我们一起来做改变，让台湾更公平、更美好。请支持3号专业用心的林玉芳，林玉芳，谢谢您。 大家好，我是纪宜玲。 这夜看他像几分钟为零，我把你藏我心中，彻底抹去看那些好的坏的，轻轻折起藏进回忆中。 To last throughout the years, so bring your good times and your laughter too. We gonna celebrate your party with you. Come on now, celebration. Let's all celebrate and have a good time. Celebration. We gonna celebrate and have a good time. It's time to come together. It's up to you. What's it? vacation to last throughout the year. So bring your good times and your laughter too. We gonna celebrate your party with you. Come on now. Celebration. We gonna celebrate and have a good time. Celebration. We gonna celebrate and have a good time. It's time to come together. It's up to you. What's your pleasure? This is Mark. You're listening to UFO Radio. 3:27, Celebrate Good Time. 让我们一起欢度快乐的时光。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钟到4点钟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欧马克。星期三下午的第二个小时，3点钟过后是我们的周三告解日的时间。周三告解室开放，你有什么事情想要告解一下的吗？我有罪，欢迎你打电话进来。02-236-39955，02-236-39955。你也可以利用飞碟联播网的 App， 在 App 上面有人说呢，希望下个礼拜三不会听到有人没有去投票的告解。现在真的很多人在呼吁大家要去投票、去投票、去投票这件事情啊，但是我相信也是有很多人是有不得已的苦衷没有办法去投票啊，或者他就很想投，但是没办法投。但我也相信有些人是他真的完全不想投，就像我看了我家的立委公报之后，我真的投不下去。嗨，你好。喂， 马克， 你有罪吗？ 你好，我不对，我有罪。 你有罪？你有什么罪？ 就刚好你刚刚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是这个礼拜六没办法回去投票。 哦不！ 哦天哪，真的是唉。 但你是很想投的，是不是？ 我是很想投，但是真的是有事前已经没办法推演的事情。 让我们来听听是什么事情。 是老婆的好姐妹们，她们就是要去玩 啊， 然后基本上就是几个家庭的家族旅游啦。 啊， 然后这种饭店也订了，车票也订了，这种就比较没办法去推脱这样。 所以你们很早以前就已经订好了，就是要一起出游。 对，很早之前就订好了。 所以损失的不是你一票，包括你跟你的老婆，跟你老婆的好姐妹，一共有 三对， 三对六个人， 是 加你们六个人吗？ 是加我们六个人， 中华民国少了六票。 Oh no！ 我真的有罪，我现在都听到这选举，人家尤其现在人家在讨论，连自己客户都会讨论到这事情，我都啊哦哦对，然后就是 欲言又止啊。 啊哈，好的， 真的是。 但 不过我要，嗯，也可以分享一个啦。我其实觉得，因为本身也是业务，然后去现在这种问题大家都会讨论，然后但是我也蛮讶异，有些可能高年龄层的这一部分，对于选举这部分， 嗯， 并非大家所说的就是非常狂热分子那一种，有些还是很理性。 好， 因为我今天其实听到一个很重点，就是说。我们不管选出来的会不会让我们发大财，或者是之类怎样的话，最重要的是不要让台湾失去人民自由。这是我听过最一个从五六十岁的一个老伯伯，我们客户那样讲出来，我觉得好感动哦。到现在还是真的觉得台湾的民主价值这样。 是的， 对吧？ 是的，是的。 但是我还是有罪啊！对不起大家。 好的，你已经做出了你的选择，那你要玩就好好的玩吧。 好酸啊，好红背的。 这没有酸啊，这是真的啊，你做出了选择，就只能这样子啊，对吧？ 是啊，是啊，是啊。 好好，再会啦， 大家投票，投票，拜拜，拜拜， 拜 拜，拜拜。 昨天我在我的朋友的 Facebook 墙上看到，他就是问一下说，请问到底有什么办法就可以让他知道，就是现在这些候选人到底要怎么选？然后很多人就贴了一些资源给他，但说实在的，这些资源也都是有立场的啊。你要求，好吧，你要求完全中立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有点天真的一件事。好，所以他就希望可以在这一些。资讯当中爬梳一下，然后可以找到自己应该要投给谁。然后他后来呢，过了一天以后，他又分享了一个连结，他说，他经过了，就是大家给他这些资料全部都看完了，然后他自己就是也想了很多，然后他又丢了一个连结。这个连结蛮有趣的，我觉得大家其实可以去做做看哦。我找一下。Every time I try, it don't feel right.Like I've been wasting I feel like I've been wasting time Like I've been stuck here all my life I feel like I've been wasting time Holding on To everything we have But are we too far gone?I've been wasting I feel like I've been wasting time Like I've been stuck here all my life I feel like I've been wasting time 周三告解日继续下去，0223639955，有什么觉得很抱歉、对不起，我需要告解的，对谁、对人、事物、对自己告解的事项，欢迎打电话进来，0223639955，0223639955。在 App 上面的一个有罪是，我要跟国中被我们这班臭男生霸凌的女同学说一声抱歉。对不起，不该因为当时你长得不好看，然后我们就言语霸凌你。QQ。I wish I'd never grow up, but I've grown up now. I wish you'd never shown up, but you showed up. Sign me up for trouble, make a mess of me. Free me from my sorrow, bring me to my knees. Sign me up for trouble.Make a mess of me. Maybe all this trouble is all I ever need. It's all I ever. I don't mind, we seem to be going nowhere. I'd like to go there. Time is on our side until it's over. And you can show me how you carry love so lightly. I know where I'm compromising. How your light is always shining through me.I wish I'd never grow up, but I've grown up now. I wish you'd never shown up, but you showed up. Sign me up for trouble, make a mess of me. Free me from my sorrow, bring me to my knees. Sign me up for trouble, make a mess of me. Maybe all this trouble is all I ever need.All I ever Sign me up for trouble Make a mess of me Free me from my sorrow Bring me to my knees Sign me upTrouble, make a mess of me. Maybe all this trouble is all I ever need. Sign me up for trouble, make a mess of me. Free me from my sorrow, bring me to my knees. Sign me up for trouble, make a mess of me.好的，我找到了啊！刚刚提到就是这个连结呢，他希望就是我们理性选举，认真选择啊！我们现在当然知道这个候选人一号、二号、三号嘛，一号橘色的宋杯杯，二号蓝色的韩国瑜，三号绿色的我怎么突然忘记他名字？哦，尤达大师，对，就是这三个人呢，我们都知道，然后也都知道颜色，也可能你自己有一些颜色的偏好，但如果把他们的颜色跟人都遮起来，我们只看他的政见的话，其实最后你会选到谁呢？你可以去搜寻我们与候选人的距离。我们与候选人的距离，然后这是一个端传媒，然后他们就是把他们的政见截录下来，然后看你关心哪一些政见，你关心哪一些议题，你比较关心两岸啊，还是国防啊，还是教育啊，还是劳工啊，还是能源啊，还是经济产业发展啊，好，然后你就看这些候选人他们所说的话，但其实从他们说的话你还是可以，你会秀出一些蛛丝马迹，说哦，这种语气，这个应该是韩国瑜说的，或是哦，这个方向可能是谁这样子，那你就去做一下这个测验吧。那我在做这个测验的时候呢，其实会发现，当然在可能能源议题上面有很不一样的分歧，然后在两岸关系上面有很不一样的分歧，可是，在很多其他的。政策上面你可以发现其实候选人是大同小异的，是他们讲的话只是有些人他们讲话的方式就是比较夸张，然后比较会讲口号，所以可是有些人会比较偏政策面，但基本上他们的方向其实都是一样的。 I don't care if you mess it up, the truth is that I'm floating 那如果你找不到那个网测验的网页的话呢，就我把它放在我的 IG 上面，你可以搜寻 MARC_ORANGE， 然后直接放在限动里面，所以你往上滑，你就可以开始你的测验啦。3:42，今天的告解是呢，同时也有一个很内疚，是他去了埃及参加先生妹妹的婚礼，在1月9号晚上的婚礼，所以当然也是赶不回来投票的啊。不过我自己因为我有很多朋友在国外，然后很惊讶是，他们竟然就为了这一次的选举就都回来嘞，就在很远的地方了，都回来了，就是蛮惊讶的，我真的是蛮惊讶的。这边还有一个罪是每天早上送孩子上学都在迟到的边缘啊。然后他说短腿柯基欧弟在我出门前一刻尿尿在客厅，我打屁股，所以是把你的罪怪在家里面的狗不乖咯。我每天在来电台的路上也都是迟到边缘啊，我有罪。飞联盟 App 上面这个有罪呢，我笑了。他说昨天中午吃麦当劳的极选系列，然后今天早餐也吃了麦当劳，而且我今天早上就直接买点点卡了。 我有罪，我按错音效。集选系列吃起来真的是在价钱方面有集选的感觉，就贵好多啊。 待ってね。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新年送好礼，就送唐公公熊贺宅美珍香肉干，绝不添加化学食品添加物，送礼就送第一品牌的美珍香肉干肉松。 我是赵少康，25年来每次选举，我都推荐费宏泰。我可以很高兴的说，我的推荐没有对不起选民。费宏泰一直是全立法院最认真最正派的立委，公道自在人心。我想呢，人在做天在看。1月11号南松山信义区的选民，请你送你的费宏泰进立法院，再次为你服务。3号费宏泰。 由前监察院长王建轩先生所创立的爱心第二春文教基金会，16年来长期投入弱势孩童补救教学、课后辅导，在花莲、台东、新北地区，以专为落后孩子设计的教材，每天2小时陪伴孩子克服学习的障碍，用爱让弱势孩童有第二次学习的机会。捐款支持，请洽爱基会官方网站或电洽02-8752-3963。 当我们的孩子真正学会欣赏一首诗，他就能获得作文的5种方法，就能对人生与美感有10种体会。对孩子来说，这是何等贵重而永恒的馈赠，令他一生受用无穷。 张曼娟小学堂第3集12片 CD 原价798元，现在只要488元。 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诚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4年前，新党政党票得票率4.18%，只要再多1个百分点，就可增加2席立委。1月11号，政党票请投7号新党，让超级战将邱毅再加1个王秉忠进入立法院，拨乱反正，和中保台。 我是谷谷吕思维。 下午大家要上班，不能躺好吧？ 马克叔叔要说故事喽，好棒哟！ 今天我们继续来说说整形台上的人生，来自于法国的整形外科医师 Isabel。在20年前的法国，理想的体型是小臀部配上大胸脯。但是在巴西或是非洲，浑圆的臀部是一直很受欢迎的。后来女明星 Kim Kardashian 还有 Beyonce 将大众的品味跟要求就导向了其他的方向哦，还有 Nicki Minaj。 Monica 是一位35岁的丰满美女，正在穿着丁字裤站在我面前。她很高大，一头黑发倾泻而下披在肩上，偌大的蓝色毛利刺青位于腰部下方，他看起来有点像是在生闷气，又显得无精打采。他的先生呢，就坐在旁边一个有扶手的椅子上面，一脸看起来就很凶、很生气的样子。我感觉他们两个应该是一个鼻孔出气的，而且他们乐在其中。Monica 要做什么呢？他要隆乳跟丰臀。那我是一个小尺寸的隆乳专家，对于选择人工乳房，我一直都觉得小一点比较好，所以我的顾客大都是以自然为优先考量。 通常追求大尺寸的客户不会来找我看诊，会求助其他的整形外科医师。但是 Monica 却选了我，我帮她动手术，植入了人工乳房，而这个人工乳房比我原先希望的已经大上许多了。但是当 Monica 从麻醉中醒来，她摸了摸自己的胸部以后，她落下了斗大的泪珠。她不满意，她理想中的胸部应该还要更大才行。他又失望又难过，他的先生始终支持着妻子追求他想要的外表。不过他觉得，你现在的乳房很好啊，你手术前的乳房也很好啊。我明白，我搞错了，原来他真正期望的是非常巨大的尺寸，而不是够大就好。那就趁着他现在还在进食，还是空腹的时候，我就决定，好，那我马上换成更大的。我就替你植入容量700毫升的人工乳房，他好开心哦，他的先生也是。只有我觉得自己像一个内衣销售员，提供了一些内衣让人试穿，然后我的顾客离开的时候穿了一件过大大的夸张的内衣。几个星期以后呢，他们回来找我看诊，这一次他们要丰臀，同样的剧情又再度上演了。 Monica 只穿着丁字裤，凸显他胸前那两颗木兰飞弹。他的先生为之着迷，梦想着达成他的愿望，但先生也没有想要鼓励他继续整形。和他商量过后，我决定利用一小部分的腹部脂肪来填充加强已经非常适宜的臀部曲线。这个要求呢，不同于我们的国情，就是法国的国情，但仔细想想也没什么不当，因为其他的顾客有些更奇怪的要求。我很确定他想要比较浑圆的屁股，这很适合他的风格，所以我乐见其成。我觉得没有必要鼓励每个人都整成相同的模样啊。几个月后， Monica 重回了手术室，将腹部的脂肪抽出以后注射到臀部，她当天就出院了。虽然有点痛，但是对成果非常的满意，术后也没有任何的状况发生。今天他们又再次来到我的办公室，还带了花给我，令人感到愉悦。 Monica 对她的臀部非常的满意，但是他还想要更大。我很努力的劝退他们说， 你现在这样真的已经很棒，非常棒了。但 Monica 回答说，对，但是如果没有风险的话，我们可以做得更大，我们可以做得更大吧。我从更实际的面向给予提醒说，可是这样一来， 你的屁股可能会花掉你一大笔钱哦。最后由他的先生给出了结论，医师，没关系，只要能让他快乐。3:54，今天哥哥妹妹有意思来到最后要跟你说再见的时候了。我是欧马克，跟你说一声 You're awesome， 你很棒，明天再会。最后送上的歌曲就是来自于 Julia 吴卓源的 Fever， 拜拜。 全主打。 是谁能将就杨丞琳的献丑？ 这是我的失落，那是我的坠落，眼泪有多龌龊，你从不皱眉头。真是我的伤口，在你怀中，可勇敢，可软弱，可不可以献丑？ 伤口都是杨丞琳对爱的献丑。杨丞琳三十以后。 Love music, music, music,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韩国瑜。总统请投二号韩国瑜，立委请投国民党提名的候选人，政党票请投第九号中国国民党。台湾安全，人民有钱，感谢大家，努力努力。 炫技美型歌姬 Shining 李杰飞，再推荐超实力说唱创作 Like Star， 实体数位专辑全面上架，就得一丝不苟，直到永垂不朽。